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Welcome to this new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Liu. And this is Gail. Welcome to a live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Yes, once again, we go live. Whenever we go live, we're going to just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guests join us in our studio.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有趣，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深刻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北京这座城的气质。其实我们说人他有气质，他有性格，那城市呢？也有吗？ 也有。 比如说很多年过去了之后，北京还是北京吗？因为很多人在想城市在变，时光在变，很多人甚至在追忆过去的时光，就觉得说啊，现在北京已经不像北京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来展开这样的一场对话。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北京不是北京了，因为好多人都有以前的记忆。所以不管是你是出生在北京还是从其他地方搬到北京，或者外国人住在北京，不管是住30年或者3年，你已经有很早以前的那个回忆了。 是的，没错。那在今年2018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北京成语年》这本书中，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宁肯呢，他用散文的笔触描绘了老北京的市井风貌。而同时呢，旅居北京的新加坡华人纪录片制作人陈希希，他在书中呢，通过镜头用一张张黑白的影像传递了城市的温情和美好。今天呢，我们就把宁肯和希希请到了我们的节目中来，那请两位呢，我们共同的来就北京城的气质展开一场对话。Hello， 两位好，宁老师您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西西。 我现在手里就拿着这本《北京成语年》。刚刚呢，在节目之前呢 ，Gail 也翻看了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呢是，宁肯老师非常优美笔触的散文。 对， 因为我仔细的读了。 有一段我已经知道我要读，就是那个 你要读 屋顶上的那个生活。 好，你读。文字非常非常的美。同时呢，这里头呢有很多黑白的照片哈，是西西的这个创作。因为底下每张图呢，其实有西西的一段话，也是很诗意的文字。这本书真的，我觉得读起来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首先想问一下二位的这个合作是如何展开的？听说是在北京某一个胡同的一座废墟上开始的。 对，第一次见到宁肯老师啊，他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他想约我到他的北京胡同里老家见我，结果那老家的原址其实是一片拆迁了15年的城市荒原哈。 前清厂胡同。 对对对，前清厂胡同大概在琉璃厂附近，然后我们就在废墟中认识了彼此，然后就直接就从头说起，把他童年的记忆告诉了我。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一片地方能够拆这么久。而且就在市中心里面。 我们肯定有一些听众不太认识你，所以我继续来介绍你。你不是北京，你不是中国人，你是新加坡人。而且你待了很长时间，就带了一个也不是相机，是手机。 对对对， 手机在北京各个胡同拍照。 对， 当时你拍的你什么都拍，你拍楼，你拍人，你拍汽车、自行车、小孩、老人。可是你不知道每个地方的故事，你只能看和拍。所以遇到像宁老师之类的人，你当时想就是跟他们了解互动的故事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跟宁肯老师啊，就是很有趣。 我觉得那个老师他自己也拍了一些老家的照片，可是他是在还原记忆，他要把都是拍大全景的，他要把所有东西给记录下来。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我无知嘛，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外，我就是在捕捉符号，都是碎片化的。 嗯， 哎，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很有趣，我又拍拍。那小孩让我想起北京的一种感觉，我又拍拍。 嗯， 可是宁肯老师的文字和他的自己的影像的记录都不一样，我觉得宁肯老师可以说一下。 嗯，啊， 是这样，就是跟西西见面呢，确确实实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事情。因为在非常偶然的看到了西西拍的北京的照片，和别人拍的不一样啊。别人见到老北京呢，就是拍一些房子，拍一些胡同啊，有一种猎奇的心理，然后他们并没有凝视北京啊。我觉得西西的照片呢，他是在用眼睛在凝视北京，而且凝视的是北京的人，就是他的照片里基本都是以人为中心，然后才有胡同，才有细节，才有自行车，才有白菜，才有这个电动车，等等，就是所有北京胡同里细节的东西啊。这是西西的照片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写《北京城一年》写的呢，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这样一段经历。那个时候我非常年轻啊。是一个孩子，然后慢慢成长到一个青年。那么这段记忆呢，对我来讲，非常深刻。我也写了这本书。然后呢，我呢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每次都回到我的胡同去拍一些个照片，也准备为我这个书呢做一些个插图。那么看到西西的照片之后呢，我突然放弃了我的这个插图啊。我就约陈西西，就是像刚才他说的那样，就到了我那个拆迁了15年还没有拆完的一个废墟。这个废墟发育的非常好，植物非常茂盛啊，春天来了以后百花开放，就是废墟已经完全被植物覆盖了。非常好。然后水管子裸露在地面上啊，非常好。然后我们俩见面，我就谈到了我为什么要请他拍这个照片啊，为什么放弃。其实我原来说过，就是说比如说一开始西西呢，就是说他很想他让我，就是我用他的照片，他觉得他要注视我的这个我所写的内容文字啊。他选了一套照片，我说你不要去注视我，我说你的照片独立性很强啊。咱们俩虽然时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特别你的目光和我的这个回忆构成了一种非常大的张力，虽然不同，但是它大的对象又是一样啊。后来西西听了我这意见以后，他觉得也很对，然后他就完全是因为他的拍照是一个独立性的目光。 嗯， 哎，我就特别希望这种独立。我说就你这个激光独立的目光的系列的照片，比如50幅这照片构成了一个系列，和我的这种童年的回忆其实是两个，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效果， 是 吧？这种平行的效果构成了一种张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也非常成功。 这样吧，我们来读两段文字，因为光听两人说吧，我觉得还不过瘾哈。就是在书里头呢，宁老师对这个城市呢有半个多世纪变迁的这个沧桑回忆哈。就像您自己说的，您是50年代末就在北京度过了您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一直到现在，所以您见证了北京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事件，还有时间空间的节点。书中哈，您其实也用了很多符号性的东西。 嗯， 刚刚西西说到，比如说您的书中有关于城墙的、火车的、防空洞、尼克松照相馆、胡同小人书等等等等吧。这些呢，其实但凡是居住在北京或者是后来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的人，他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符号性的东西呢都很有兴趣。有一段这个文字我觉得非常的俏皮哈，就关于您写猫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 就是您家 是 对有一只大黄猫，您叫它大黄。 对对对，没错。 其中有一段文字呢，就是说70年代初的北京冷，-10几度20度都有，屋里头有火都冷，何况我的屋里没火。读下来这文字有点长哈，我大概的说一下。就是每天晚上呢，因为特别冷，一般来说家里要生火，但是呢又怕那个时候因为煤气容易中毒嘛。 对，我自己生火，父母都在郊区去工作，然后哥哥姐就插队了，就剩我一人。猫本来是我哥哥姐姐他们养的结果他们把猫呢留给了我， 啊，而且这只猫呢，实际上按照年龄来呢，它比我要年龄还要大，所以它很瞧不起我，它不理我，对对，它完了之后呢，我也很生气，我也就不喂它，啊，但是呢，后来呢，就是它饿的实在不行了，它就拜倒在我的脚下，开始蹭我，是吧？我开始喂它。 于是您就写了当年的肉铺哈，就这个屠夫 哎，怎么去磨刀，然后剔肉， 是， 您还偷偷的用您的这个小手去为您心爱的大黄偷一个肉骨头。 因为我知道他吃到肉之后那种高兴的劲儿啊，太让我感动了，太让我希望我给他一个肉，然后我就到那肉铺去给他偷那个肉渣去，剔完这个骨头放在筐里边，这个拿回一根骨头了以后。他老远，不管他在哪儿，我一照顾他，我说有骨头了，他蹭蹭一会儿，不到一分钟就会跑回来，就那种高兴劲儿，让我就特别鼓励我去给他找这个骨头。 对，那一方面呢，讲了这个童年哈，这个胡同里头卖肉肉铺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您又讲说晚上特别冷，所以呢，这个唯一取暖就是这只猫大黄，但是大黄很狡猾，所以每天晚上您跟他要斗智斗勇， 对， 就是谁靠谁取暖的问题，就是您想把他踹到脚底下，因为脚底下最冷。 对， 但是大黄又想趴在您的胸口上。 对对对， 是最暖和的地方。 是，哎，是的，是的。我一开始就是放给他从胸口来抱他，因为他跟我取暖嘛，就特别冷，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一开始从前面给他放，他怎么也放不进去，他挠着背我，抓着背我。后来我想了一个主意招，我说先给他放我的脚下。然后他就开始往里边往这边钻，然后我从这边进去，一下我们俩就能够在中间相遇，然后我这脚就一下就可以踹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慢慢把他踹到脚底，他特别不高兴，他咬我，啊，但是他也不敢真咬。 对，就是通过特别生动的这些文字哈，就是记录那个年代那样的一种生活。 我作为以色列人，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这就是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也出了好多作家。也不一定是专业的作家，就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人，他们到了一种年龄，他们必须写书，他们就是从心里有这个感觉，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把记忆写出来。 对，因为北京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很少看到在比较新的比较年轻的城市，像我长大的特拉维夫或者西西从新加坡也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有非常古老的地方，或者非常老，反正你不是清代的，也不是明代的人，可是二十年代的人也好像跟那些清朝、明朝的、更早的元朝的建筑啊、故事啊、神话故事都有感情。为什么一个古老的城市会就是影响人来写出来东西？ 我觉得因为首先古老本身它是一种记忆，它是跟人是一种衔接，人在一种古老，因为人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是古老的，不管他是生活在哪里，他的人类，他的是吧，几千年的发展史，那么他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可能唤不起他的这种古老的基因性的这种人类遗传性的一个记忆，但是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他就会启发人们幻想，就是他自己的来历，他的祖辈是哪儿，甚至作为一个人的历史是什么地方。所以这就是也是一种乡愁的这种感觉，所以乡愁是所有人都有的，是吧？哎，那么到了一个古老的地方，这种唤起乡愁能力就特别强， 哦， 是吧？到一个特新的地方呢，你比如说一大海边或者一个新的建筑，你不会有乡愁，你只说哎呦这个地方很新啊，又发展又这么哎很便利，很高科技，很科幻，但是它不会唤起你乡愁来，但是你看到一个两千年前的石头的时候。哎呀，你就会感到 对 啊，我从哪里来？ 我同意， 是吧？对对对。 好， 其实北京，对我一个外国人来说，我觉得也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皇城的符号了。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说，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花这么多时间拍北京、拍北京的胡同？可是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说，我觉得，属于北京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就是全世界的故事啊！这是这个当下的。我是新加坡人啊，可是我知道我拍新加坡的话，它就只是新加坡的故事，它没有这种普世的一个符号性，再加上有一个历史的维度。 西西说的这个非常对， 对，它有历史的维度，我觉得就更加强大。其实 超越了国家。 对对，超越了国家。就是同时我觉得其实很多普通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故宫在天安门都要自拍，他其实是希望透过自拍这个动作把自己跟这个皇城符号跟这段历史结合在一起，就好像说我因为来到过这里，我证实我存在过。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宁肯老师说的所谓历史感怀旧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参照物的话，你怎么去验证自己的存在呢？ 嗯，一个历史维度的一个参照。关于北京的气质的第一个关键词已经出来了，就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一种沧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往往能够激发我们的乡愁，激发我们的那种失意的情绪，激发我们对过往的一种追惜。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哈。刚刚我们说西西呢也配了图，其中呢有一个呢是一个光影交错的这样的一张图片哈，一个建筑工人呢正在往远方凝视。你写的是真正的北京是看不见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北京，如拈花微笑，如梦幻泡影。你觉得北京说不出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北京呢，我觉得它其实，我觉得宁肯老师很擅长这种比较超魔幻的叙事方式啊，他写西藏也写得很超魔幻。我觉得其实北京这个东西它是实体的，可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我们在想象和回忆中交织的一个产物啊。就简单来说我跟宁肯老师就探讨过，到底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怀旧。像我们经常会觉得很感伤，因为北京有很多的 变化， 事物变化每年都在变，都在有一些同一条胡同可能年头跟年尾它都是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就曾经问过宁肯老师说，我们怀旧有什么用，对吧？就是说我们到底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这个变化记录下来有什么用。我觉得这就跟我在那张图和文字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好像其实是抓不住的，只是北京没有这么固定，每一年每一个月它都不断的在变化。甚至胡同，我们觉得胡同是历史，其实我同 样历史也在变化， 它也在变化。我们看到的，我们去认为是旅游景点有历史感觉的东西，它很大部分是翻新的，它的年份可能就是20年代初，就10年以内翻新的一些建筑， 做旧的或者重建的这样一个。 对。 所以刚才西西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些老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其实人呢，我觉得有两种饥渴，一种是物质的，比如是饮食方面，一种是精神的饥渴。那么这种精神的饥渴就包括了这种，我从哪里来，是吧？这种怀旧历史这种感觉，那么我觉得像一些个老的物件、老胡同、老建筑。历史会满足人们的那种精神的饥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的来讲，它的用处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即使日新月异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对过往的记录依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像西西、像 Gail， 你们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一段和北京相关的记忆，对吧？你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字、描述、图片来寻找你们和这座城市的连接， 也是在不停的。去对我来，因为我是文学专业的，所以我当时用别人的记忆，像我还记得有一本书叫《看上去很美》，他也是一个在大单元长大的一个小孩，然后他也讲的是当时的，就是他更早的是50、60年代的阜成门、复兴门这些地方，当时是那个军队的大单元，所以我就是跟着其他作家鲁迅老师。跟这些人去慢慢弥补一些，因为刚才西西说，我只能看，我能看建筑，我能看一条街，我能看比如说烧煤的、煮面条的，可是我不能知道它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你必须跟着别人写的记忆去弥补一下。 对，我们要跟着宁老师就能回到50、60年代那个时候的记忆。 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其实第二个关键词呢，也就是说北京的气质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它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这样的一座城，然后好像你在这座城里头会充满了无穷的这个活力。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全球化的一个冲击下，比如现代化大都市都会越变越一样，就是以后几十年过去了之后，比如说新加坡 北京或者是以色列的这个首都，那它会不会就长成一个样子呢？你们有这个担心吗？ 这个担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特别是对一些个新兴的城市，如果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的话，很多新兴的城市都是有这种，你比如在深圳这样一种非常它非常现代化，但是确实就有这种一样的这种感觉，找不到历史。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无论它怎么变，只要我们人类意识到，就是我们不能失去一些东西的话，我们要把一些个老城区保护下来的时候，只要老城区还存在，不管它怎么变，这个城市都不会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 嗯 啊，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城市，实际上都跟老城区构成着某种关系。 嗯， 哎，这种关系，你到了新城，到了新的地方，然后你会想到老城，到了老城，你会想到新，看到新城，他们之间会有一种映照的，不就像两面不同的镜子一样，互相照着自己。 嗯， 哎，但是如果就是说一个城市这个所有的历史文物都没有了，老城就没有了，那么就有可能它就会变成，比如说北京要没有这个四合院了，没有胡同了，一点都没有了的话，那么光靠纸上，光靠那北京就真的是完全和别的是一样了。 那很幸运哈，北京还有这些东西，有故宫，有长城，有四合院，有天坛。对，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建筑之外呢，城会不会赋予人一种不变的精神的气质，让这座城里的人慢慢的也趋向他们共同展示出一种就是属于北京的这种气质？比如说西西来到北京， Gail 在北京的时间很长了，会不会你们回到你们国家的时候也带有一点北京的气息？ 好多，有好多行为，就是小的那些行为，小的一些细节是可能在我们那儿别人甚至连我家人看我觉得很奇怪。 比如 刚开始我不排队可是说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就是有这个习惯，你随便可以跟谁聊天，你叫一个人你就问那这是什么，或者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个习惯，否则是在真的一个博物馆或之类的地方，你不能随便找人马路边就开始问这个问那个，对，这是非常北京，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北京的一个行为。 没错，我觉得这个 Gail 说出了北京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北京人的那种豪爽和开放的那种心态，哎，他那种大方的心态，他是愿意和别人交流。啊，就是说，生人之间，哪怕刚认识之间就可以，就马上就聊起来。你比如你上了车，出租司机就可以 跟你聊。对，甚至连中国其他的城市，我有上海的朋友来北京，他问我，你们这司机这么爱聊天呢？我说，对，我们这谁都爱聊天。 对，就是比如说你到你打听个道路，有的老大爷，哎，还跟哎你是从哪儿来呀？他还能跟你聊两句，是吧？ 我送你去， 哎，要不要送你去啊？就是那种热情的、开放的，这是北京人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我也送人，你刚才问我在国外。我在以色列有人问我路，我就送他们去，我就不真实之路，我就可以。 你这是学了北京人的。 对，是真实，因为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天，有人真的拉我的手送我去。 那西西呢？你有没有感染到北京的这个城的气质？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北京啊，它很有趣，是因为它的那个，它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说商业化的一个力量，旅游什么的，它会是让全世界城市同质化的。可是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它是这个商业的力量，其实是会让它有某一部分的东西被保留下来。 嗯， 因为他知道，我就回过头来到了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哦，不能再拆了。哦，就是说我们至少有这些部分是要对外展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很创新的手法。你看故宫的这种品牌营销非常的创新， 是 线上线下又做电视纪录片，又做什么各种各样的 IP 的打造，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北京来说，他会开始意识到世界怎么看自己，它是一个全世界的符号，不只是个中国的符号。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文学上，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其实中国有几个地方是不断被书写的一个地方，而这些地方呢，它在记忆里面，它是会像有不断有人像我这样来寻找这个符号，来朝圣，也因为这样，这些符号或多或少会保留下来。 嗯，好的，那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再聊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够，感觉关于北京哈，大家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然后非常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大家对北京这座城还有这些年的变化非常感兴趣的话，我隆重的推荐宁肯老师和陈希希合作的这本《北京城与年》，这中间呢真的是以小说的笔触呢捕捉了北京的变化，同时呢也有很多思辨的思考，从历史和人性的深处去探寻北京这座城的气质。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也谢谢你的介绍，谢谢，谢谢。 好， 谢谢。 哎呀，又得说再见了，25分钟太快了。 Yeah, 下次我们应该申请要55分钟。 有非常有意思的嘉宾，我们就希望更多了解他们做的事情。 Yeah. Okay, so we have to say goodbye. Bye bye, guys. Thank you. Bye by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